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，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，走得太快想了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，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，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，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，泛泛之辈到底到底是谁。 身在他乡，志在远方，你的爱让我坚强，歌声荡漾，你为我鼓掌，沉浸在爱的海洋，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，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，我只是需要一盏灯，一架钢琴，一支麦克风，身在他乡，志在远方，你的曾想象过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，但是都没有结果，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，一架钢琴，一支麦克风，身在他乡，志在远方，你的爱让我坚强，歌声荡漾，你为

这是来自孟蔚的演绎，叫做他不爱我。女人呢都是感性的一面比较多，所以呢恋情的失败对很多女人来讲呢都是很致命的伤痛。不过在伤痛过后呢，还是要认清事实，因为正是因为有了孤单的状态，反而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结论呢会更加的清澈和客观。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城市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，只要关上了门，不必理谁。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，快乐 那年梨花瘦，你要又见梨花瘦，我泪流。 花瓣染同瘦，庭院若深秋，俯下一曲弹奏， 没所谓。 在角落的伤悲，后夜太黑，谁也没尝过真爱的滋味，只怪夜太黑，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，后夜太黑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，包围，浪漫美。如果谁看来颓废，就是泪。无心点碎酒杯。只是夜在黑，遮不住那眼角的眼泪，暖暖的安慰，他给过谁？谁又在乎酒醒之后的憔悴？又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？但夜太黑。 我们这样说呢，看一个人的品味可以从他选择另一半的上面看出来。有一些大家认为并不太优秀的男生呢，就找了一个很优秀的女朋友或者老婆，那么我相信呢，他身上一定会也会有一些呢你没有看到的闪光点。所以说决定爱一个人之前呢，真的应该好好的挖掘一下他的内在品质。 爱你不需要原因，只要有一个真心，分了两地也可以唱给你。